科技的天堂。 天堂， 天堂苍苍，野茫茫，人生皆情难想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修旧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人心皆情难想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修旧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人心皆情难想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天苍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修旧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苍茫，人心皆情难想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

如今很多的 IP 剧说到底呢，它是一门快消品的生意，传统的艺术创作呢是奢侈品的生意，他们都可以成为生意，但是完全是并行而不搏的两条线。就像快消品牌和精品牌都是属于服装业，也没见到哪一个裁缝拿着 Gap 的帽衫去抱怨，所以说各自能支撑起各自的市场，最终就可以各取所需。 你微笑的眼，我看到无数晴天，吻你的脸的那一天，拥有全世界。原来是一个圆圈，在你我无名之间，为我们诺言来加冕完美的句点。要把你拥进我外套的里面，为你挡一封信，让你靠在我的肩，分享每一个明天。借你的手去感觉烟火最迷人的季节，照亮幸福的瞬间，好让我们看得更远。借你的手去感觉烟火最迷人的季节，点亮生命的一切，散发我们的喜悦，在爱你的那一天。在你的脸，温暖不会减。 未来是一个圆圈，在你我无名之间，为我们诺言来加冕完美的句点。要把你拥进我外套的里面，为你挡风雪，让你靠在我的肩，分享每一个明天。借你的手去感

灿照亮漆黑的夜晚，闭上眼就感觉你的存在环绕着我，才不怕孤单。